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第二节嘅大香港早晨。咁头先第一节讲咗好沉重嘅嘢啦，咁样咁系呢一节讲翻另一个比较轻松啲嘅话题先，咁样咁就系关于中国嘅军备嘅咁样。咁嗰个系咩事咧？ 咁就系寻日有短片发放啦，其实就喺即系22号咧，即系讲前日咧，就喺大陆嘅中央电视台咧就播出咗一条片。咁其实讲紧已经系2014年嘅年中咧，其实就系一个西太平洋嘅演习嘅影片嚟嘅。 2014年年中就冇几耐嘅， 七月几八月， 即系半年前嘅事。 半年前咁样，咁因为讲紧一只驱逐舰啊，哇！即系我哋即系犀利啦，大陆咧竟然自己做一只驱逐舰 ，Made in China 嘅，咁个名叫郑州舰。咁郑州嘅人民真系快乐啦，今次。咁咧就喺呢个军演嘅时候咧，就遇到大浪。咁啊，講緊就大約係3-4米高嘅浪啦，咁樣咁咧就講緊即係艙門咧就俾海浪就衝開咗，咁就入水咁樣。咁當時咧就命令咗兩個解放軍咧就試圖去閂門，點解閂門嘅時候咧就巨浪咧就再撞到兩個士兵，即係俾嗰只鋼門咧砰一聲冚落個頭度咧，就令到佢重傷咁樣。咁就之後仲要搞到士兵就幾十個咧就要揾啲木頂住道門啦，又要揾啲面盤去倒水，咁就俾人覺得啊係咪你只驅逐艦都 面盤倒水唔撚係？ 係 播有片有播睇啊！ 大亨係第一次睇，我哋使唔使唔閂麥啊？ 唔閂麥啦！ 閂麥 佢冇嘢，佢冇嘢講噶嘛條片，冇嘢講噶。 是普通话来的，所以 咁我哋试下，我哋用广东话配一次音啦，我哋用广东话配一次音。 就是呢咁样，唔系即系， 就是正 呢个就系嗰只舱门啦。嗱，其实有线报片就话佢呢个系个防水门，咁应我估咧，即系以我对军事系识条线嘅情况之下咧，呢只应该就唔系防水门啦，我估啦吓咁样。咁呢个其中一个， 我入水入到咁啦， 系啦，咁就冲入水咁样。咁呢个就系舰长啦。咁佢讲到话，当时其实咧遇到咁大浪情况之下咧，其实即系驱逐舰咧，你都系只系随波逐浪嘅啫， 随波逐 即系阴功， 即 系 有浪拍埋嚟，佢就 即系只浪推佢边，佢就去边。如果推咗去敌方嗰度，就冚家拎啦咁样。咁当时命令两个士兵去搵条绳咧绑住道门先，咁样咁咪绑咯。 咁佢就系攞绳啦， 个浪球跳你。 屌你咁甩戇鳩嘅， 而佢就喺個門後面就砰一聲， 屌你老味死咗啊！嗰兩個人 好似正版抽， 有一個 死咗， 唔係冇事，因為有個喺後面噶嘛，所以冇事。 一個踎低，一個喺後面。 食到應嗰個咧就門牙斷裂，同埋嗰個 眉 骨就爆裂嘅咁樣。 屌你對大海好撚冇認識喎，你以為屋企漏水啊？ 咁佢冇諗過會突然間。 軍民就喺木頭。 咁有第二幕嘅就係 浪嚟喎，屌你老味講定先啊！ 第二幕就是因为入水，咁於是嗰班人呢就即係要搵嘢顶住嗰度门啦，就搵啲木桩。咁搵 木桩 係呀，搵木桩。 其实好奇怪嘅，船里面有几条木桩喺度。 係搵条木桩。 屌你老咩年宵搭棚嚟嘅。搭个档口啫，点会攞木桩？ 又讲到个水泵好似系用唔到啦，咁样 即系泵水咁样。 同埋发现啊，点解海军全部都咁肥嘅呢个问题？ 系啦，咁于是嗱，而家去到呢一幕咧，就系话搵呢个水面盘就滗水走。 系啦， 就系话因为当时咧嗰个嘅即系水泵咧就系抽到一边嘅水嘅，即系譬如只船啊倾向右边就抽到右边嘅水。 而当时个解放军接受访问，佢好开心，佢话好庆幸系搵到。 啊，播完啊， 仲有嘅系咪啊？哦，系咁多。咁佢当时个解放军接受访问都 系一路播啦，咁样好少。 好庆幸自己有个大啲嘅水桶可以装水嘅。 佢 可以见个设备都系精良嘅。 即系头先就好高兴咁样，就喺度话呢个咁样。 冇错，我哋有个大啲嘅桶咋咁样。 点解会进行到啦个军演？ 点解会有啲咁嘅嘢？点解会有啲咁嘅嘢喺度嘅？ 唔系，但系你其实你嗰啲片段咧，其实寻日点解会话即系其实香港新闻部咧系全线报嘅？就是因為在22號呢中央台播這條片之後呢，咁同埋 TVB 同埋有線啊都係特登做 嗰個頭先個船長嚟 㗎，係啊，個艦長 唔係瘦啲，呢個係艦長嚟嘅， 長啦。 頭先嗰個咧， 頭先嗰 個係參謀，呢個係參謀長， 參謀 呢個係參謀長，頭先嗰個就係艦長， 頭先個艦長， 頭先個艦長 成個蕭廷一咁嘅樣嘅， 係啊，係啦，係啦。 睇你隻船都真係衝上雲霄， 唔係因為點解？ 嗰套戏咁样啊， 佘诗曼咪喺度咯。 屌你老尾呢班友真系，你有冇谂睇过？喂，呢条片应该揾极丑恶屌鸠啦，叫极丑恶配音啊！你有冇谂睇过极丑恶条片啊？屌你老尾有啲差佬攞纸皮，攞纸皮攞雪糕筒挡捻住个水喉漏水啦！凡着即系凡系啲有华人血统、有啲中国人血统嘅人着制服， 遇到水都系 戆鸠， 遇到水 乱骂你人。 屌你屌！ 嗱你有冇咁见万众一心、啊？一齐搵个面盘嚟崩水。 住喺而家喺度烧焊， 而家焊翻实道门。咁如果里边着火就死 啦，焊实道门， 里边着火开唔到门走。 屌你老味，成班话咁捻样。又推翻嚟，咁浪梗系会咁噶啦。 你唔系我因为其实睇呢个片段，我以为开头咧系报嗰啲咧青年军训营嗰啲历奇冒险咧，嗰啲青少年去历奇，系啊，搵啲僆仔走去北水嘅，点知原来系坚系驱逐舰嚟， 咁系坚系海军，点同日本打仗啊，大佬？ 而家仲话中印边境有啲， 又话起咩？又话起咩新嘅军事基地有啲？你入水嗰啲咁样，唔怪之攞唔翻钓鱼台啊！屌你，真系好啦，好笑。但系呢个系中央台自己播出嚟嘅， 系啦。 点解会只播一啲咁样嘅？ 因为佢播出嚟嘅时候咧，其实佢应该系有新闻稿发落嚟嘅。你见 TVB 同埋有线嗰个嘅嗰、那個， 但系播出嚟嘅目的系咩啊？ 佢赞颂勇武嘅人民解放军。 即 係 嗰、 那 個， 我原話讀一次嚇。本身嗰個 VO 咧，本身個 VO 咧就話嗱，呢一個咧係中國政府係宣布咗咧喺呢一個嚟緊有個大型嘅客機就會嚟今年咧就組裝完成啦。咁被譽為呢個中華神盾。咁但係之前咧有另外一隻嘅就係叫鄭州號呢一個 嘅。呢隻就係中華神盾啊？ 唔係中華神盾係講緊嗰架客機嚇。嗱唔係 ，sorry， 嗱講個客機就會完成啦，但係被譽為中華神盾。佢因為個報道係咁樣嘅，先報道咗而家嚟緊有啲咩嘅軍備，啊、就大型嘅客機 C919 就會今年組裝完成。 咩叫客機啊？ 大型客機啊！ 大型嘅客機啊！自己中國製造嘅飛機啊！中國製造嘅大型飛機。OK， 講個飛機講船嘅。 跟住之後就轉咗過嚟就港船啦，咁呢家就被譽為中華神盾中華神盾嘅鄭州號， 即係呢隻就係中華 神盾，係啦，呢隻就係中華神盾啦，咁樣咁就叫做係0502C型嘅呢個驅逐艦，咁就喺呢一個臨上戰場之前咧，就已經係備受考驗啦，咁樣咁成個個 VO 咧就係喺呢邊讚頌咧呢個人民解放軍幾咁勇武同埋英勇嘅。 即係你睇下佢哋隻船咁撚樣，佢哋都夠膽出海。 唔係佢講法 咁啊，屌！ 唔係佢個講法就係勇武嘅人民解放軍嘗試用繩索關門。跟住好可惜， 係咯，帶埋 Wilson。勇武啲打只老虎添，带只老虎整个木筏咁出海打仗啦！屌你， 咁佢成班少年街， 少年，屌你攞条毛巾扎捻住个头，跟住带只老虎攞只木筏走出去打仗啊！ 唔系，因为呢单系好搞嘢嘅，因为佢发落嚟嗰个新闻稿咧，系讲话佢哋好可惜咧，呢个人肉神盾就不敌无情嘅大海， 谂都谂唔到，屌鸠你！ 佢而家赖个海，屌鸠个海， 即系估唔到海系咁样， 哇、哦、有浪嘅。 咁谂， 但系最终个 伤害咗中国人民嘅感情， 咁咪就系冲走我 Wilson 扑你。 唔系，但系你要明白佢，因为成段片咧，最终嗰个 CCTV 咧，佢想报道一样嘢，最终因为呢班士兵众志成城。就喺个船上揾到啲木梁咧嚟顶住个舱门，防止海水涌入。咁结果大家就安全系完成呢个军事演习啦。 咁边捻个打仗啊？屌鸠你，个捻个 走去防北水啊？ 咁先安内啊嘛。 屌咁撚好戇鳩喎！屌你，好撚似極醜惡嗰啲片咁撚樣喎，叫極醜惡配一次先啦，叫極醜惡配音配一次。 唔係我因為覺得最搞嘢咧，就係咧佢嗰個報道咧，佢有講到嘅，就係話呢啲嗰個抽水泵咧，就嗰啲基本設備咧，淘寶網都有售嘅。咁點解用翻啲最原始嘅方法揾水兜嚟撥啲水出去咧？ 即係淘寶買嘅，嗰個抽水泵咪淘寶買嘅。 我懷成隻嘢都係淘寶買嘅。 咁但係即係完全冇 point 嘅喎，呢個咁樣嘅，點解會自己報導啲咁撚樣嘢，話俾人聽，我哋啲船係咁樣，哇！嗰度門可以咁樣俾水沖開嘅咁樣，咁你。咁即係你意思係咩？仲要之前係即係再之前一個報道就係講話中國製嘅呢個咁樣嘅飛機係嘛？講緊係 啦，中國製客機 今年内就会组装完成啊！ 唔紧要嘅，中国制嘅客机可以开张。 唔怪之要起第三条跑道啦，起远啲添啊！嗰条跑道， 即系中国有啲好神勇嘅人嘅，就算个飞机个门俾风吹开咗， 系 佢哋都系 你扮门啦、啊，你去 佢哋都 系会顶翻住， 冇落你扮碌啊！ 攞到木杉出嚟， 系啦，飞机都系会有啲木杉怼捻住个。 怪得知个空姐唔上， 搵啲棉胎啊、枕头嗰啲咯。 国泰个空姐都咬拎啦。 唔系，因为咧，我估计啦，唔知系咪啦，因为其实啱啱二月头咧，就系、是、其实系即系有香港，唔系即系唔系香港点，有大陆嘅嗰个嘅护航舰队，嗰、那个咩海军第十八编编制咧，就去即系喺欧游访问嘅，咁而家就去到荷兰喺二月初，咁而喺大陆啱过年啲时间就系做咗一系列嘅叫所谓嘅中国嗰个军事嗰个嘅报道，咁而呢一个新闻片就咁啱喺呢个廿二号嘅时候就系发咗落嚟，咁而系寻日香港日报。咁但其實好笑嘅就係，因為佢講緊嘅就係話，因為今年咧其實佢吹咗係幾耐啦，佢吹咗大半年噶啦，就係講緊呢個驅逐艦啱啱見到呢只穿窿呢一隻咧，咁即係唔係道門撞爆嗰啲一隻咧，其實呢一隻係舊型號嚟嘅，新 model 係叫做025D 型。咁就喺今年15年就會再落水，係會再做呢一個演習㗎啦。 仲落水吊鳩你 新 model 落 翻人哋，今次喺個湖嗰度落水， 改做潛水艇啦！屌你點撚樣落水啊？ 有聽眾喺 chat room 就話咧，應該設計有問題，因為照計道門應該向外開，就唔應該向內開。咁又係喎，如果逃生咪大鑊，拉翻轉頭，香港啲建築都唔俾你咁啦，咁樣。 屌，好撚難講嘅呢啲嘢，呢啲好撚難講嘅，呢啲大浪沖起上嚟，到幾時到你自己話向內定向外？ 喂喎、啊， 大自然無情嘅力量， 無情嘅力量係，但其實應該係向外嘅喎，真係照計。 向外點頂啊？ 即係點 知 啊？你黐線啊！你黐線嘅，佢個設計本身就預咗係會有啲神勇嘅海軍頂撚住道門啫。屌你向外點頂啊？向外潛咗去拉啊！ 即係內鬥內行嘅啫。 所以你唔明 掹拉住 你明明設計以人為本啫嘛？屌你老味，你 唔好辛苦啲軍人， 你俾外國人用就向外。向外推啫，因为唔需要有人顶住啊嘛。你而家本身嘅设计就如果要有人顶住，咁梗系向内啦。点解 中国式设计？ 所以你唔谂明设计嘅嘢，屌你听到 TCO 啦。咁就 TCO 有讲， 佢哋讲下啲嘢。 今集讲航空母舰， 佢讲下啲驱逐舰啲门。 讲航空母舰， 向内同向外有一定嘅学问嘅，扑你街。咁就原来就系咁样嘅，真系神奇啦咁样。咁系喂，不如讲下啲本地嘅嘢啦，唔好谂你鸠佢哋呢啲。呢啲打唔撚到仗嘅豆腐渣軍艦，咁啊講講，其實又係關大陸事嘅，咁啊講講嗰個流感嘅情況啦，好嗎？ 咁啊講講流感情況啦，咁其實之前咧，其實過年嗰時咧，就即係有一個好似啦，即係呢個政府嗰個報道就話，似乎流感死亡嘅人數咧就下跌咗啦。咁其中有一日咧就一個人死，一日咧就兩個人死。咁於是咧呢一個咧嗰個嘅即係阿梁柏賢啊，就係醫管局嘅行政總裁咧，咁啊走出嚟講啦，就估計呢個流感咧就即係相信啦，佢話相信啦，流感就已經係過咗呢個高峰期噶啦，咁應該開始回落嘅，對公營嘅醫療。機構都壓力有所舒緩，咁咧啱佢一講完之後咧，咁尋日又回升翻，咁尋日流感嗰個人數咧，嗰個嘅死亡數字咧就已經係去到呢一個254人噶啦，咁而甲型流感咧嗰個。昨日死了八個人，咁而嗰個確診數字係甲型嘅 H3N2 嘅流感咧，就係有340宗。系啦，咁而死亡人数就系去到254位啦，咁唯于是你即系个数字已经系刮咗梁柏賢一巴啦，即系你就咁讲啊，因为喺过年时嗰阵时有个报道系讲紧嘅就系、是、东方，我仲记得嗰阵时系做头版添嘅，就系、是、话已经系流感去到三低啦，咁即系叫做嘅就系话相对嚟讲。死亡人数低，患病低，同埋呢个住院嗰个嘅严重个案低。系啊，咁样，咁所以相信就系应该系回落翻去到一个即系比较冇咁担心嘅地步，咁样，咁当然系有连带一啲嘅报道嘅，就系话讲紧过年嘅时候就咁啱撞啱嗰个高峰期，咁于是嗰个床位啊，同埋嗰个公营医院嗰个压力都好大，咁又讲，譬如年初二咧系有6000人咧就系逼爆咗急症室嘅，咁样，咁呢相关报道，但系更加关注嘅就系其实寻日又回升翻啊嘛，咁寻日去翻8个人啊嘛，咁所以。 喂，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再加上之前有個案例嘅就係、是、之前其實係未有一啲所謂嘅即係細路仔係有死亡個案嘛。咁、而係出現咗個係細路仔死亡個案，所以而家突然間又講翻出嚟就係、是、會唔會係有第二波嘅高峰嚟咗？亦都會唔會係話有變種喎？咁呢個先係先嚇人驚喎。 唔係啊，同埋咧，跟住咧，然之後咧，早兩幾新年期間咧，早幾日之前咧，又有一個確診嘅禽流感 H7N9 個案啊嘛，咁跟住然之後係又係因為翻過東莞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開始有禽流感出現啦，咁跟住然之後禽流感而家已經喺大陸咧。基本上就已經是橫行咁滯噶啦，咁樣 街市都唔買雞啦。 即係大陸就喺大陸就買唔到大陸嘅雞啦，但係佢繼續供應嚟香港喎，屌你老母！咁係跟住就然之後係大陸嗰個禽流感嘅情況好嚴重啦。喺香港呢個咁樣嘅嗰、那個叫咩甲型流感啊，係咪叫甲型流感？ 係啊，甲型 流感嗰、那個高峰期根本就未過啦。咁跟住我琴日睇新聞又講啦，咁就話呢個禽流感就開始步入高峰啦，咁樣咁可能要去到四月啦嗰啲咁樣，哇！咁真係有排唔夠你死喎，大佬。即係有排搞喎，跟住然之後佢又開始又話擔心就話，喂，如果同一時間感染甲型流感同埋禽流感，咁就令人情況好擔心啦。嗰啲咁 唔係話洗牌效應嘛，好擔心啦。 咁啊死梗啦，仲好擔心。喂，真係封關啦，屌鳩你！即係好明顯就係所有病都喺大陸嚟㗎啦，無論係禽流感同埋呢個甲型流感，去到呢個咁樣嘅時刻，即係仲喺度討論緊究竟一千多行定係一千幾行嗰啲咁樣，封撚咗關一頭半個月先啦，大佬避一避啦，我真係即刻又想去旅行啊，屌鳩你！ 你又想去旅行，但你走唔你去台灣都有喎，有例喎， 台灣都有咩？ 台灣都係有即係甲型流感喎， 台灣都有甲型流感， 都有啊！ 死啦，唔知我之前去過添，屌鳩你！ 又系关你，或者封你关，可能封香港人关。 拒绝我入境，系啊，屌！一阵间搞到第二啲地方对我哋香港人 入境， 系啦，都对我哋香港人有戒心咁就 大陆鸡， 咁啊大镬啦咁样，即系呢个系好严重啦，同埋佢哋即系嗰个态度系已经屌咗好多次啦，已经屌咗成个月啦，点解可以态度咁轻率嘅咧？ 唔系，同埋你至少有个喂，已经系话俾你听，譬如中禽流感嘅就系呢个第三宗啦，其实今年入冬以嚟系讲紧，喂亦都系要去完东莞翻嚟攋嘢。之前有个阿婆咪又去咗广州翻嚟攋嘢嘅， 系咩？ 系啊，唔系即系嗰个系甲型流感嚟。 哦，系啊，系啊。 咁但系东莞呢一个系去咗翻大陆之后，后屘又中咗啲 H7N9 啊嘛。喂，咁所以你讲嚟讲去就系大家，你真系，即系呢个可能你话时序上面大家有斟酌嘅。大家睇翻年初、年三啊晚、年初、年初二嗰个数字回落咗，咁一个系可能少咗大陆人嚟香港嘅。即係嗰個最少係講緊就係話你喺個人傳人或者係人口稠密嘅機會係相對嚟講減輕咗。 但係大陸人翻嚟翻得好撚快喎，屌鳩你！ 我尋日九龍塘已 經好爆，屌！我尋日翻 啲湯夾勁到爆， 唔係好似係初一初二叫做。 初三已經翻嚟啦， 初三就翻嚟喎，都揀 好掛住香港， 揀赤口嚟喎，呢班撲街咁係，屌你咩？初即係咪嗰幾日咪啲 Facebook 咪喺度講，哇冇大陸人嘅大圍點啊， 咪影地鐵啦， 係啊，冇大陸人嘅邊度又點啊嗰啲咁樣， 有一張直情係影上水嘛，嗰間有一間咖啡室嗰個老闆直情擔咗張台擺咗出去，然之後成條街係冇水貨客，冇大陸人喺度飲咖啡添啦、 啊。我真係唔明喎，喂，你新年都唞幾日啦，屌鳩你！ 年大陸家人聚下啦， 唔係啊！大陸放年假唔係放好撚耐嘅咩？ 工廠啊放15嘅， 係咯，放好撚長噶嘛。跟住然之後你班友又要春運又剩嗰啲咁樣，又要翻鄉下，翻好鳩耐噶嘛。點解初三就翻嚟嘅？ 翻嚟添啊！你用 你又翻嚟 啊！你份人 咁樣嘅講嘢， 我屌你！即係你走咗一兩日啫喎， 又係你啊，陳生。 咪年初二。 年廿九、年廿九、年廿、年三十晚開始 運曬水貨上去， 係啊！跟住你初三又 你又嚟， 又嚟過，點解咁撚快翻嚟嘅？跟住而家又已經周街大陸人咯， 係啊！ 點解咁？ 唔係我去到最誇張，因為我年初四晚走咗出去食飯啊嘛，喺旺角，哇！成車都係大陸人嚟嘅喎， 我 十點幾十一點係成車大陸人，有冇搞錯？即係因為我自己入到去，我好明顯，點得我一條友戴口罩。跟住全部啲係又咳又打乞嗤啊，又周圍摸一摸落嗰啲柱嗰度咧，佢哋全部都係啲鄉音嚟，我肯定係大陸人嚟嘅。 我初二搭一程長途巴士，我好少搭巴士噶嘛。咁係因為嗰次嗰日入屯門啊拜年嗰啲咁樣啦， 咁屯門翻咗嚟有架車直接去到我第一個第二個目的地咁樣，又難得我識喎，我唔識噶嘛，大佬，難得我知道嗰架巴士去到，咁啊真係太多巧合撞埋一齊，咁我上咗架巴士，巴士真係流感嘅高風險工具嚟 嘅， 巴士又即係暈住咗，跟住大家又唔戴口罩啦，又喺度咳咯、打黐咯嗰啲咁樣咧，係令到我覺得係搭一程巴士你先感受到嗰、那個啊，真係。防疫的意識真係低啦，嗰啲咁樣，唔搭巴士我都冇咁深刻嘅感受咁啲咁樣，咁但係冇辦法啦，你要翻工啊，成嗰啲咁樣，你又冇乜交通工具俾你選擇，有時有啲位置咁樣，咁係係啦，喂，我想問呢個禽流感係點樣預防嘅？其實禽流感係咪戴口罩啲係冇關係嘅？禽流感係唔會人傳 噶嘛？暫時唔會， 但係如果話講緊， 即係主要就係唔好接觸禽鳥，同埋唔好食嗰啲，唔好食嗰啲 禽鳥嘅糞 尿煮熟嘅雞啊！你街見到 禽鳥嘅糞便，其實都 唔係食，唔係叫你食啊！即係譬如你見到有，你譬如喺街邊 都有咁嘅事喎。 阿兜亂片， 好啦，認真，因為我屋企啦，唔係叫你食啊，因為我屋企附近咧，我屋企附近咧，去到呢啲時候咧，就 博士啫。 我屋企附近屋企好多死雀嘅呢啲時候， 係 因為啱啱其實係走落嚟。 我 系惊我只狗食咋，我只狗行过会走去闻嘅，担攞住出嚟走噶。 唔好叫一索喎、啊， 唔系因为好危险嘅，就系因为你唔知道究竟系因乜病，嗰只雀系撞到玻璃死啊，定还是系当日定还是禽流感嘅。咁喺呢啲时候，其实我哋特别小心嘅，因为你去到嘅时候，譬如你系手接触去摸佢又或者成啦，其实你系接到佢粪便啊或者系血啊成啊啲都系有机会中噶啦。咁但系而家担心嘅就系话惊佢如果系啦，万一系洗牌效应，就可能会变成人 傳人。佢沟咗甲型流感， 系啦，沟咗我呢啲我唔识啦。但系最基本一样嘢就系，因为之前有讲过，就系有机会变成人傳人。 呢个有机会咯， 系啦。咁所以你话点样去防护？大家都系注意健康，多啲休息，同埋多啲洗手，注意公共卫生咯。讲嚟讲去，呢啲都系呢啲。 人多地方真系要好小心。但我都明白，即系头先大亨有讲， 有朝去完厕所，你有冇洗手？ 梗有咯， 你係大喎，好似 梗係有咯。 咁呢啲唔使講 嘅，真係。 係咯，但係冇死雀裏面唔使驚，亦都冇死雀糞便，我亦都唔肚餓咁樣。咁但係因為其實講咗好耐，就係話其實都係一個預想嘅即係估計，就話如果你係同一啲嘅人類染到嘅流感溝埋咁樣，因為人類嘅流感就可以人傳人咁樣，咁就變咗有個洗牌變種咧，咁就驚禽流感人傳人咧，咁就真係可大可小啦咁樣。咁 so far 慶幸咧，到而家都冇發生到一个预想的情况发生咁样，咁所以如果要预防禽流感咧，就都还好嘅，即系起码你都系话避开啲死雀啊，唔好食一啲死雀嘅粪便啊，或者生雀嘅粪便啊咁样，咁就同埋即系食鸡嗰度小心啊，去街市啊咁样就还好。咁如果话甲型流感嘅，其实都难免啊，即系譬如我呢排有时候搭地铁翻工，哇！你八点几真系即系灾难，我觉得如果真系要避，不如早一个钟起身翻工咯。 都好嘅， 其實如果你譬如翻七點幾咁樣，早個鐘去到工作附近地方附近先食早餐啊，咁樣即係如果真係為咗健康着想都係好啲，但係瞓少個鐘真係好慘嘅，我都明白。 咁啊 ，Emma， 你唔好食啲雀仔粪便喎， 唔好食，少食 少食，哇，就有啦， 休息一陣。